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光照充足，而且空气优良，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干燥，应该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夜间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电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应该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4到-6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特别深有感触。在主持读书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让我看到了很多好书，同样的也看到了很多喜爱好书、分享好书的那些人。有的呢是一个团队，有的呢是一个机构。就像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读者对他们非常熟悉，在世界的范围之内呢，还有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们。那今天我们到底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年普通人都买了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购买，还要说到啊，今年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关注。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重要的书籍，还要分析解读其中的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内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亚马逊中国2018年的年度阅读榜单，还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和大家来解读中国读者的阅读特征与趋势。刚才说到了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两位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小时的美好时光的专业人士，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成员，他们是孟晨，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你好，孟晨。 你好，刘莎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声音啊，那个学霸男生，他就是于浩。你好，于浩。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啊，一到年底，亚马逊的一个年度趋势啊，就会定期和我们的读者朋友啊，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交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吧。应该是上周的时候，亚马逊中国是发布了2018年的年度的阅读榜单，而且呢，也是邀请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啊，和大家一起来解读这样的一份榜单，而且特别是发布了40年25部影响力的外译作品，还揭晓了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以及年度新锐作家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内容。说一说吧，这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可能很多的普通听众啊，听到这儿就会觉得很陌生。哎， 这是什么呀？给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叫外译作品？读书俱乐部今天改名词解释了，上来第一个名词解释啊，交给两位专业人士了。我们来听一听，先听一听女生的解读，然后再听一听男生的解读。 好，女生的解读就是外译嘛，其实就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字面解释就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作品。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么一个时间，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说大家关注的那些书都是一些长期比较重复的，那通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是把国外的一些优秀作品统一介绍给这些长期关注的一些中国的读者。 那么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啊，众多的优秀的外译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进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成为国人放眼看世界融入全球化的有力的途径，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作品也开始走出国门，成为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为了回味和致敬经典，亚马逊中国和新华网共同发起并且联合像读客文化、中信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等等等的一些知名的出版机构，推出了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刚才我为什么请到啊今天我们来做客的两位男士和女士啊，各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来做客的女士，我们刚才说到的孟晨，她主要是负责电子书的方面，这些外译作品啊，既有纸书，同样也有电子书。而于浩啊，他是纸书的主要的负责的这个人员。所以问一问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部啊，年度啊40年25部影响力的外译作品，是不是同时既有纸书还是有电子书呢？让普通读者啊，两方面的阅读的要求都能够满足呢？哎，电子书先来说一说吧，孟晨。 那是当然的了， 纸书必须得有，对吧？ 纸书肯定得全部有， 纸书只要纸书有，电子书就必须有。 有没有只有电子书没有纸书的呢？ 这个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过。 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啊，现在的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说，一部中国的名著，我看中文版，可能他们在某种的需求下啊，也说我要看一看，哎，这外文版是怎么翻译的？而且我的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到国外啊，买了这样的一些外，就是咱们叫做外译作品来阅读，哎，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40年25部影响力的外译作品的情况啊，在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亚马逊中国的年度影响力外译作品的前十的这样的一份榜单。那接着来说一说吧，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哎，这是两位都非常熟悉的，不论是电子书还有纸书，你们都离不开出版社。亚马逊自己写书吗？ 亚马逊 以前没写， 没有这个才能。 没有给你们每一位编辑都有写书的任务和找读者的找这个作者的任务吧？ 没有，这个编辑主要是发现好书，编辑好书推荐给读者。我们不写书。 哎，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呢，把他们的很多的好书啊，通过亚马逊呈现给读者。我们来了解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的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呢？我们在我们的年度榜单，在我们的外译作品榜单之前，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都有哪些的出版机构带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书给大家。有请两位专业人士把这样的一广榜单做一个简单的公布，有10家机构是不是呢？ 好，那我们就把这10家机构给大家先做一个解读，其实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面孔了。我跟孟晨，然后我们互相按顺序读一下啊。第一名是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我看过小豆豆 啊。 第二名是我们很熟悉的中信出版集团， 原则。 第三名是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多那么多的半小时。 第四名上海译文出版社， 那就别说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启蒙的啊，这个外国作家或者是名家名著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第五名是译林出版社， 还有译林出版社。 第六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中南博集天卷，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家看过吧？然后还有李淼给孩子讲天体物理学 、 然后讲这个宇宙，讲相对论，反正讲的都是我不懂的。 好，第七名是磨铁图书 啊，太多的了，像前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然后在他获奖之前 磨铁图书就拿到了它的版权，然后在、那真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觉得惊异的时光，在他的这个那一位俄罗斯不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 的那位作者，然后他当时的图书还没有被中国读者很大的认可，或者说接受，或者说了解吧，主要是不知道。一旦当他获奖之后啊，当时是获奖的第二天，加印了几十万册，然后销售一空。 对， 那就是磨铁图书， 编辑很好的眼光。好，接下来是华章公司。华章公司是出版了皮特·德鲁克，我们最经典的管理学方面的书籍， 经管的重投公司。 就是这个事儿跟我有点远。 好，第九名同样也是一个经管主力的一个出版，湛卢文化。 谁说的？我怎么看他们那么多的科普书啊？ 啊，对，但是 你又看了经管， 他基本上会是以经管和科技为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出版机构。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商务印书馆。 这个我想大家用过字典的人就都知道了，咱不用多说了。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是2018年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的这样的十家，一定要强调一下排名不分先后。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其中的一些出版机构的领导，我们来听一听啊，他们对这样的一个获奖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段录音来自译文出版社，是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石岭空的一段录音。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石岭空，很高兴获得亚马逊颁发的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奖项。这次获奖再次印证了译文出版社与亚马逊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卓有成效。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国内最大的翻译出版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认真的出版态度和专业的出版能力，在外国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辛勤耕耘，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了大家的厚爱。近年来译文出版社着力推进融合出版，我们在做好传统出版纸书的同时，积极获取以数字化的灵活方式向读者提供阅读服务的能力。我们的目标是让译文社的卓越品牌和优质内容借助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助力国家的书香社会建设。今年我们重点推出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作品系列，和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时隔7年之后推出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就实现了纸书和电子书的同步出版，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展望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继续同我们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一道，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谢谢大家。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谈到了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度影响力外译作品的前十位的榜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作品上榜。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好，第一本是叫做《巨人的陨落》，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书了，然后是英国小说家肯弗莱特的世纪三部曲。那它的一个特点呢是讲述了一个非常大格局下的一个恢宏的一个篇章，追问的呢是战争与和平的意义。 好，第二本来了，是我们华裔作家 武骑士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这本长篇小说呢，是在当时击败了像斯蒂芬金这样很著名的美国大作家，登上了年度图书的畅销榜榜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最亲的家人之间的秘密，虽然我们是最亲的家人，却怀揣着最深的秘密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第三名，书名叫做《岛上书店》，那这本书可以算是治愈系小说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了。它讲述的故事呢，是在一个孤岛上开着一家书店的一个中年男子，然后呢，他的书店接连遭受到了危机，直到说一个神秘的包袱出现在书店之后，他的生活迎来了转机，也逐渐走上了一个更加美妙的这样的一个正轨。那整个小说传述的是关于爱与被爱这样的故事与意义。 好，第四名，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我们总说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上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这本书可以一次性的告诉你，不仅有张骞通西域，还有亚历山大东征，甚至王阳明的心学的繁盛。这本书也同时获得了央视和人民日报的推荐，还有文津奖，以及我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例如梁晓民、吴晓波和巴曙松老师的联袂推荐。 好，第五名，书名叫做《百年孤独》啊。那这本书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品，同时呢，它也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代表作啊。它讲述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想象世界，然后作者把神话故事、典故以及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用打乱时间次序的叙述手法，给读者呈现出了巨大的魔力。 好，第六名，小王子。哎，我觉得小王子好像已经是连续三四年上榜了。小王子是1943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它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160种语言，全世界畅销8000万册，仅仅法国就畅销了1100万册。所以说，小王子呢，其实是已经，我们说已经是76岁的老王子了。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王子呢？ 好，第七名就是只要有榜单都会出现的《月亮与六便士》。那这本书其实大家很熟悉了，它讲述的呢是以高更这样的一个印象派画家作为素材，描述了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为了艺术抛弃妻子，这样去追寻艺术的故事。 好，第八名也是我们一本很非常熟悉的著作，叫《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我至今仍记着那个《追风筝人》中的一句话，叫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成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追风筝的人包括群山回响、灿烂千阳，讲的都是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战争中那无可磨灭的人性的光辉。 好，第九名，书名是《解忧杂货铺》，这是非常著名的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推理作家写的一本奇幻温情的小说。这也是东野圭吾比较相当于是首次吧，去尝试这样一个非常强的治愈系的，相对推理味道会弱一些的一本书。那这本书讲述的呢，是在偏僻街道里有一家杂货铺，然后呢，只要你写下烦恼投进店前的这样一个投信口，你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在整个书中描述了各式各样的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中得到治愈的一个精彩而温情的故事。 好，再来，偷影子的人。偷影子的人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的代表作。那偷影子的人呢，其实讲的是一个总受到班上同学欺负的小男孩，但是呢，这个小男孩却有一种特殊而强大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偷别人的影子，还能看到别人的心事，听见人们心中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 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度影响力外译作品前十位的榜单分别是《巨人的陨落》《无声告白》《岛上书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五《百年孤独》第六《小王子》第七《月亮和六便士》第八《追风筝的人》第九《解忧杂货店》第十《偷影子的人》。那么也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40年25部影响力外译作品，还有15部，他们的名单我简单的来说一说啊，至于详细的内容就不过多的赘述了。第11《傲慢与偏见》，第12《时间简史》，第13《飘》，第1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5《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十六，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十七，麦田里的守望者。第十八，挪威的森林。第十九，七堂极简物理课。二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二十一，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二十一世纪。二十二，苏菲的世界。二十三，富爸爸与穷爸爸。二十四，菊与刀。二十五，谁动了我的奶酪。关于这样的一份榜单啊，两位专业人士还有什么内容要跟我们普通读者啊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嗯，因为刚才大家就是也都了解到这个背景了嘛，这是我们联合多家知名的机构推出来的40年25部影响力的外译作品，所以大家刚才听书名应该会感觉到这些书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如果不经典的话它也不会走到这样的一个榜单上。然后呢，这些书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是，就是它是有着一些非常长久的生命力，比如说像刚才孟晨提到的小王子，虽然已经变成老王子了，但是每次大家读起来仍然会觉得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收获到。 嗯，对，我还有一个发现哦，大家看一看这十本书是不是好像都是文学书。我觉得好像文学的魅力在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啊，这是社科书， 社科的，社科的， 但是它也是以故事的形式去呈现的。 对，现在的历史书其实啊，刚才孟晨说的这点特别好，现在的历史书可跟以往的历史书完全不一样了。以往的历史书我们应该叫编年体或者编年史，哪年哪月哪日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的主要的人是谁，然后现在呢是告诉你整个的一个故事，然后把刚才我们说的年月日啊人呢、啊、都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现在看历史书有一种看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感觉，两位 更有代入感了， 是吧，代入感画面感。而且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的这些历史学者啊，其实以往我们看这个历史书更多的是历史学者所撰写的，那么现在呢是有专门的历史作家，然后甚至呢还有呢就是说学者和这种我们不能说叫商业作家，但是至少是流行作家，他们合力撰写的这样的一些著作，就是为了让读者在阅读在了解整个人类啊或者地球或者整个宇宙的进展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就是享受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原因了。就像很多特别大套的书我拿起来太沉，所以孟晨你们电子书就是很多好的选择了。 是的，我现在看很多历史社科书也都是喜欢看电子书， 尤其这个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因为我是文文津奖的评委嘛，当时呢有很多的书需要评委去逐一的去认真的研读，甚至到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理解其中的意思啊，但是那个书太厚了，所以我自己花钱买的电子书。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孟晨要跟你提意见啊，很多时候最开始接触电子书的时候是因为你们有很多促销的活动很便宜，对吧，你们9.9的我买过，9.9的我买过，然后我有好多免费的，正要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我有好多免费的。但是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很贵啊。 那个是应该是我觉得你下次在促销的时候可以再看一看。因为我是很便宜买到的。 那我不对，那我为什么很贵的买到？这东西它我买了一次，我不用再买第二次了吧？难道你还要使用期限吗？电子书？ 没有使用期限，所以只能说下次我们再有优惠的时候，一定会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和刘莎老师，请速来。 而且我要跟大家一定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亚马逊中国年度影响力外译作品，这是我亲身买过的，我跟大家公布一下，《巨人的陨落》很贵，没有优惠，对吧？对吧，孟晨，不要这个解释，也应该都一直都没有活动。无声告白也没有9.9的活动，没有。 有过，真的有过。 有过吗？ 真的有过。 无声告白还不厚，然后 真的有过。我们现在是每一天每一周都会有特价活动。 岛上书店有吗？ 岛上书店也有过呀。 有免费的吗？这两个我替大家问。 那不能免费。我们要尊重作家的心血。 成吧，反正我免费的有了四大名著了。岛上书店无声告白有9.9的哈，丝绸之路很贵，这我说这个过了。百年孤独也没有，有免费的吗？没有。好像百年孤独我记得有免费的，我怎么印象当中有免费的呢？还是免费一段 百年孤独是这样，我们好像是不是做过一个活动，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的小程序叫一起拼书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一起拼书，只要有三个人点赞就可以得到这本免费得到一本书了、 小王子 做个广告， 小王子、小王子，这一定要跟这个学霸于浩来说，小王子、我有好多好多的纸书的，电子书不会有小王子吧？ 有呀， 那一定有那么多图案， 有呀。 难道 我们很多版本？一看刘沙老师，你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我们电子书才可以。 我关注的够多的了，我关注了很多免费的，九毛九的。 对，免费的都看不完。如果按照 Kindle 的这个电子书的整个的市场来说， 月亮与六便是有电子书，而且它应该也有很便宜的活动、追风筝的人也有，解忧杂货店、偷影子人，这几本书都不厚。哎，咱们刚才说的是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度影响力外溢作品，怎么现在开始讨论价格了？ 那个假期快到了嘛，我们会有一波新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购买图书，假期好好读书。 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的阅读榜单，同时要解读中国读者的阅读特征与趋势。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了解这样的一个重磅内容。 在钢铁， 还会等。 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孟晨和于浩啊，和大家来分享亚马逊中国的2018年度的阅读榜单。那么我们会了解到今年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也要说到今年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还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40年25部影响力的外译作品，以及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名单等等等等诸多的榜单。总之榜单太多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上来的是2018年度的销售排行榜，我们分两个内容带给大家，纸书和电子书，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好，我们先说纸书的2018年度的畅销排行榜。第一名书名是原则啊，这本书也是几乎无悬念的获得了今年的这个年度榜首。它讲述的它描述的呢，记录的呢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对自己人生过程的一个反思。然后在书中呢，他提供了一套相当于自己总结的可以通用于其他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系列原则。 好，接下来这本书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也特别适合假期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来玩，叫做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那小孩子其实最重要的三大能力呢，一个是专注力，一个是记忆力，还有观察力。那这本书是运用了迪士尼的知名人物形象，例如白雪公主、赛车总动员，来激发孩子的兴趣，让他们从循序渐进和难度渐升的编排中，从玩耍中提升他的思维能力。 嗯，好，第三名书名叫做《罗生门》啊，这本书呢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经典小说集啊。芥川龙之介也是被称为日本文坛的鬼才，他特别擅长去描述人的这种心理的性格以及转折，笔锋呢特别犀利的简洁。那这本书的这个经典小说集里面的各个作品也是去讽刺社会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好，接下来这本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我想我们平时大家啊都会遇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叫什么呢？杠精，就是没有办法与之沟通的人。第二种人呢叫社恐，是平时无法与别人沟通的人。所以这两种，如果是我们遇到这两种人呢，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有两位作家，一位作家呢是哈佛大学毕业，麻省理工斯隆学院的教授，另外一位呢是耶鲁大学毕业。所以我们可以一次性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三个常青藤大学的沟通课的精髓。 有没有常青藤大学有出版社呀？最好再由另外一家常青藤大学的出版社出的，这样我们能多一家多走一家常青藤。 好，第五名书名叫做《慢煮生活》。那这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它里面收录了像《人间草木》《昆明的雨》这样很多汪曾祺先生的经典名篇。那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写乡村乡情民俗这样的一个高手，也是一个大家。那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呢，收录了汪曾祺先生的一些个人的书画作品，所以呢，可以把它献给繁忙都市中渴望诗意栖居的你。 好，第六名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三体全集》。《三体全集》讲述了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成名作。是不是电影要上了？ 感觉三体全集的 一直在说 我也要说 一直在说好像说了很多年了 一直在说 什么时候不要跳票了 应该有生之年肯定有 啊，对我也觉得是 对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太大了所以导演肯定会怕把它给拍惨了 对主要导演怕长城从他身上盖起来了 对好，第七名书名叫做《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修订版》，那这个也是排行榜上的常客了。他是混子月的创始人陈磊这样的一个用漫画来讲述历史的一部作品。我觉得特别需要去强调的呢是，虽然他是用这种漫画的一种娱乐化形式来表达历史，但是他本身的这种历史的这个严谨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无论是自己轻松去了解历史，包括是让自己的孩子去轻松的了解历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我顺便透露一下半小时系列等等等等，我是先从公众号上看到的，然后既然有免费的公众号看我又把贴拽跑了回来我们接着公布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的年度销售排行榜年度榜单。 好，再来一本局外人。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读书日就有推荐过这本书，而且当时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啊，他是法国籍，但是加拿大对法国籍的华裔，他当时用中文和法文流利的推荐了这本书，我就被震惊到了。这本书呢其实上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莫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了种种荒谬之事。局外人，什么时候有局内人吗？有蓝外人，有蓝。 我觉得对于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来说，大家都能够真心的听出来，我们大家都是特别喜欢书的人，尤其我真心是所有读者的好朋友，你们能理解的。要是不喜欢书的人，就应该是咱节目的局外人了，是吧？ 好，第九名《半小时漫画世界史》，这个跟刚才的第七名是出自同样的这样漫画家陈磊的这个手笔，那我觉得，我自己去读这两本书的感受呢，是说，因为大家看历史可能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因为华夏文明嘛，一直是一条线这样延续下来的。但是世界史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就是一直在串场的感觉，所以他如果能用漫画的这样一个形式，让大家可以把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大脉络给理清的话呢，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哎，最重点的一点啊，其实我也和于浩有同感啊，就是半小时不论是中国史也好还是世界史也好啊，它在整个的叙述或者还有这种用图案来表达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那种繁和简啊是经过作者本人细心的这样一个设计的，就是让你在不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繁杂的错综复杂的这样的各种事由当中的同时，又能够基本梳理清楚整个历史的脉络，我觉得这一点啊显示出作者的不论是文字语言文字的组织能力也好，还有他的绘画能力，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真的就像这书名似的，半小时你就能了解中国啊，太神奇了。当然不见得你每个皇帝每个生平他们家有多少金银财宝，然后后宫佳丽什么的都熟悉，但是整个的历史脉络就已经梳理清楚了。半小时的名字太恰当了，我个人的感受。 对， 回来榜单。 好，回来榜单，解忧杂货店，这是东野圭吾写过的一本奇幻温情小说。其实东野圭吾的小说有很多了，包括白夜行啦，嫌犯 X 的现身啦，但是我觉得这本呢是我见过的他在写那种犯罪啊写悬疑小说之外的唯一的一丝那种给人的温暖，所以这本书也是在我们的榜单上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 好，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的销售排行榜，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十本书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十本书分别是原则、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罗生门、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慢煮生活、三体、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修订版、局外人、半小时漫画世界史、解忧杂货铺。下面再来了解电子书的一个情况，年度的销售排行榜。 好，2018亚马逊中国 Q Kindle 年度付费电子书的畅销榜。我们刚才扫了一眼榜单，发现很多重复的，所以就跟大家相对介绍快一点。首先排名第一的呢是《月亮与六便士》，刚才有提到过了，这是英国小说家毛姆创作的一个长篇的小说。然后呢，他这个小说刚才的故事讲到了，是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为艺术抛弃妻子的故事。那他呢，对这个现实社会中的人性去做了一个深刻的解剖。 好，第二名也是同样出现在指数榜单上的《三体全集》。《三体全集》讲述了，是我觉得《三体全集》不仅是讲述了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一个信息交流，更重要的它是对历史的反思，对道德的一个超越。所以我们很期待哦，像《三体全集》电影版的上映。 好。第三名是叫做《浮生六记》，那这本书呢是沈复写给妻子芸娘的情书。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文字的画卷，就是大家去读的时候会感觉到里面有很多你能够感受到的一些，比如说怦然心动的感觉啊，又有一种平平淡淡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美好。 好，第四名《活着》，这是余华的非常知名的代表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 好，第五名《明朝那些事儿》，这也是当年的包括现在的网络畅销的一个小说了。虽然它是一个历史小说，但是它其实也是有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框架的。 好，第六名又来了，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 嗯， 好，第七名《原则》，刚才也介绍过了，就不赘述了。 好，第八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好，第九名是《富爸爸与穷爸爸》，这本书呢是很多理财类的文章都会推荐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入门的理财作品。 好，第十名《沉默的大多数》，这也是王小波先生的杂文代表作。 2018年亚马逊中国的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排位前十位的榜单，分别是《月亮与六便士》、《三体全集》、《浮生六记》、《活着》、《明朝那些事儿》、《解忧杂货铺》、《原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富爸爸穷爸爸》、《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前十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所以还有很多好书呢在节目当中呢不能够过多的赘述。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其他的一些录音，那么他们呢也是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的获奖机构，同时还给大家带来了优秀的书籍。接下来的我们的一段录音呢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强先生的介绍，他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内容。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强，很高兴中信出版集团获得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奖项。中信出版集团秉承从中国看世界，把时间变成历史的理念，立足知识服务和文化消费，年出版品种逾千种，涵盖学术文化、商业财经、大众生活、少儿出版等十大领域，打造了史蒂夫·乔布斯传、人类简史等多部引进版畅销书，并以真功夫实效果输出版权过千种，努力提升中国出版海外影响力。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中信出版的《基因传》，这本书完整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同时也是一部科学家们在探究基因奥秘的过程中攻坚克难的故事。基因传也讲述了基因理论被歪曲利用导致的历史灾难和教训，以及基因技术与制度、文化、伦理、道德的冲撞和博弈，有精彩故事，有人性纠葛，有历史进退。基因传是一部有温度的、叙事高超的科普通识读物。这本书所讲的故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关于病理、行为、性格、疾病、种族、身份、命运的问题都会在书中找到新的答案。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谈到了一年的这样的图书销售排行榜，只有 前十位的排名真的是让大家特别遗憾，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书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被采访者，他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陈晓文先生，同时呢，他也是商务印书馆也是亚马逊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我们来听一听啊，他的一些介绍，不仅仅有对出版社的一个介绍，同时还带来了好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晓文，很高兴商务印书馆获得2018亚马逊中国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出版机构奖。商务印书馆呢，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它创建于1897年，今年啊已经121岁了。商务啊是工具书的王国，学书出版的重镇，代表出版物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有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外大师文集等等啊经典的著作。今天呢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啊，让我向听众朋友们呢推荐一本书。我这个人比较贪心啊，我就向大家推荐一套，当然了就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了。这套丛书呢反映了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希望读者朋友们呢能够阅到这套书，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学科，哪怕是其中一本。我觉得呀，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只有阅读了一本经典之后呢，才能真正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和滋味。 读书俱乐部，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亚马逊中国的年度销售排行榜，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份阅读榜单啊呈现给了听众朋友。那么这份阅读榜单有着什么样的特点，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是有请两位专业人士做一个解读吧，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好，那我就先就着刚才说到的那个漫画的这个来说了，就是刚才大家听榜单有听到过，我们有两部半小时漫画的这样作品进入到前十里面，这代表呢这种故事的题材呢可能对大家会相对有吸引力。同时呢，我们在上周的这样子一个发布会上也有提到过，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漫画作品，像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听说过的，像镖人，这个作者也是许先哲入选过我们的新锐作家的。就是漫画这样一个题材在2018年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现象吧，就大家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吸收更多的一个知识。 字儿少的书受大家喜欢了，有字儿多的书吗？ 我觉得字儿多的书还是大家还是会很重视的，因为我们今年啊电子书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从电子书的榜单可以看出来，中外的各种经典名著依然是2018年读者阅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说我们今年上线了《百年孤独》《围城》《三毛全集》《EQ84》和《张爱玲大全集》等很多的这种经典类的书籍。其实你像《百年孤独》 全集，一听全集， 全集 大全集啊，大大全集， 一听经典，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读的， 就是、 够厚重，有时代感，有历史感，有经典感， 就是拿纸书费劲，必须要看电子书的 啊。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比较简洁便捷的方式。最后是觉得从这个榜单，我们还是能看出，除了对于漫画、对于图像这样的追求之外，读者对于经典的追求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还有一本书啊，一定要特别提一提。其实我在整个2018年做节目的时候啊，在很多的月度的销售排行榜、半年度的、年度的等等的排行榜当中的书籍就是《原则》了。真是没有想到，《原则》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难道你们两位专业人士没有发现这一点吗？ 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一个现象嘛，就是说经管的图书，包括还有一本《原则》以外的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样一本书，就是经管和社科之类的，尤其是经管，因为它的怎么说呢，工作的实用性、生活的实用性其实会更强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代表的一个文化现象是说，我们之后再说一个人读书的时候，可能背后富含的意思会比较多了。比如说他可能是去看一些文学的书陶冶情操啊，有可能也是看一些经管的书为了工作去努力啊，对， 会包含很多意思。 不管是管理别人还是被别人管理，可能都需要看一看原则。 对， 说到了原则，就不能不说一下亚马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的排行榜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销售排行榜和关键词搜索关键词的排行榜一起来了解，在2018年啊，过去这样的一年当中，读者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些做法。所以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公布一下2018年亚马逊中国的书籍的搜索关键词排行关键词排行榜的前十，有请两位专业人士。 好，这个排行榜是一个混合搜索的排行榜，就是都是跟书相关的。第一名是 Kindle， 第二名《三体》 啊，第三名东野圭吾， 第四名 Python， 第五名原则， 第六名人类简史。 第七名金庸， 第八名哈利波特， 第九名电子书， 第十名红楼梦。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说到的亚马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销售排行榜啊，这其中三体是上榜的，和大家的这个搜索的关注度是比较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像原则，哎，但是人类简，哎，人类简史虽然没有进入到今年的年度销售排行榜的前十，但是它其实的排位应该也特别靠前吧。我没有那个后面的榜单，两位专业人士有没有看到今年人类简史应该就已经蝉联了好几年了。 对， 今年的 人类简史今年其实有上榜，只不过是没有进入前十而已， 也是非常靠前， 对， 是吧？ 对，非常靠前。 那问一下金庸的作品在整个的年度搜索排行榜当销售排行榜当中的情况有没有看到呢？ 因为金庸作品其实主要是在电子书那边会卖的更多一点，因为金庸的书都太厚了，而且连续八册十册的这种。 对，不仅金庸的书太厚了，三体其实也挺厚的。所以搜索关键词榜的变化和这样的一些特点，有没有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那个 厚的咱说了啊，厚的说了， 说了， 说薄的， 说薄的 哪个薄？ 哪个薄？ 哎呀，三体也厚，东野圭吾全集有吗？也厚， 看看好像没有什么薄的。 对，就人类简史可能已经算比较薄的了，但是它本身的书其实也是比较厚的。 第四位 Python 很薄，但是这个嘛，我是一窍都看不，一窍不通，完全看不懂。 Python 是这样 ，Python 其实它也有很多那，因为它是一个编程语言，所以它后面也会对应着很多经典的教材，其实它的教材也很厚的，而且它的书的阅读难度是远高于其他的，因为你需要逐字逐句的完全理解，你才能读下去。 那这太难了，还说容易的吧？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要问一问啊。电子书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负责人啊，为什么这个漫画啊这么多能够就是。能够出现在电子书当中，因为我知道电子书是不是彩色的呀？所以大家，因为有的漫画确实是彩色的，所以大家这么多人喜爱啊，不论是购买也好，还是关注也好，这么多人关注这个漫画，什么原因呢？孟晨跟大家讲一讲吧。 哎，首先这个漫画虽然是有彩色有黑白啊，但是我们 Kindle 的显示也是有彩色有黑白的。你看 我怎么只有黑白的？我没有彩色的 Kindle。 手机上可以看彩色的呀。一定要下一个我们的 Kindle app， 我再一次做广告啊。所以这个标人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因为它是在日本都引起了轰动。而且标人本身，这它是一种它是夜漫，它是这种可以，一它标人是黑白的，第二呢，它是在连载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所以我们趁势把标人整个的这个出版了之后，很快的上到了电子书，而且在电子书的我们叫 KSO， 就是所有电子阅读器的表面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呈现的。 我要就用 Kindle 看黑白的呢，看原书是彩色的，然后用 Kindle 看能看吧？ 能，没有问题，能看的。 其实绝大多数漫画都是黑白的，而且就是多加一句，其实我这个标人这本书我是一直在追它的连载的，确实画得非常非常好。就是， 所以纸书负责人于浩，你看的是电子书还是纸书？ 等一下，他是有纸书的，我当时是有买过他前两部，然后从第三部开始，包括现在连载的，我都是用电子的形式来看的。 你领导， 我 倒 是看过纸书哎， 有纸书，纸书现在已经出到第五本了，就是基本上追上了它最新连载的这样一个进度了。 哎，亚马逊中国2018年度的这样的一份榜单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子榜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真的不能够逐一跟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已经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非常非常遗憾。不过明年我们继续邀请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队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不要着急，明年还会继续。有请两位说出今年的结束语，其实也是今年的结束语了。孟晨， 好，2018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2019崭新的一年即将到来。